作你在为我加油，知道在梦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一定会有结果。在很久以后留在你身边的是我， 说好和你一起流浪，失意的我独自飞翔，窗外景物不断的变化，提醒我背叛的心。 疯狂送现金，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，三天四场抽奖，赢汽车使用大权，更有5%现金补贴，多重好礼等着您，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，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五一期间正值旅游旺季，非法营运车辆增多，请广大游客拒绝乘坐超员客车，坚决抵制非法营运，发现交通违法行为，可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等途径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。为了您和他人的人身安全，五一期间活动出游，请不要驾驶或乘坐超员车辆，驾车时应保持安全车速，切勿强行超车、会车、转道行驶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正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张开，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，哪里有欢喜，哪里就有悲伤，谁不害怕受伤，可谁又不渴望成长，睁开，盼望着你幸福的脸庞，听歌的人啊，等待一个人感动，唱歌的人啊，心里的话唱不尽啊，我背着你的浪迹天涯，来求挂好离家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世界没有怨言啊，我背着你的浪迹天涯，来求挂好离家，我要唱出我的快乐。 在风中大声唱。

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 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眼睛躺在我口袋，远远看着你跟他快乐聊到笑开。当友情量词不足形容我情感，心情都随你转弯。 而且他轻轻吻我耳朵，爱情歌听不完，是个我们的错，不是浪漫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。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所以宁愿安静的等。下冰冷空虚陪我一生忙，紧握着多的赛车根本无法动弹。你翻身我在半夜突然就醒来，梦里你的唇柔软。而吉他轻轻吻我耳朵，爱情歌听不完，是和我们的错，不是浪漫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。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没有那一天例外，给自己一块，我会赶上你未来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。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不怕空白，我继续等待。 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